攻读若望福音第十二章。逾越节前六天，耶稣来到伯达尼，就是耶稣从死者中唤起拉撒路的地方。有人在那里为他摆设了晚宴，马尔大伺候，而拉撒路也是和耶稣一起坐席的一位。那时玛利亚拿了一斤极珍贵的纯拿尔多香液，抚抹了耶稣的脚，并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屋里便充满了香液的气味。那要附卖耶稣的以斯加略犹达斯，即他的一个门徒，便说，为什么不把这香液去卖300块德纳施舍给穷人呢？他说这话并不是因为他关心穷人，只因为他是个贼，掌管钱囊，常偷取其中所存放的。耶稣就说，由他吧，这原是他为我安葬之日而保存的。你们常有穷人和你们在一起，至于我，你们却不常有。有许多犹太人听说耶稣在那里，就来了，不但是为耶稣，也是为看他从死者中所唤起的拉撒路。为此，司祭长一决连拉撒路也要杀掉，因为有许多犹太人为了拉撒路的缘故离开他们，而信从了耶稣。第二天，来过节的群众听说耶稣来到耶路撒冷，便拿了棕榈枝出去迎接他，喊说，赫三纳，因上主之名而来的以色列的君王应受赞颂。耶稣找了一匹小驴，就骑上去，正如经上所记载的，西有女子，不要害怕，看，你的君王骑着驴驹来了。起初，他的门徒也没有明白这些事，然而，当耶稣受光荣以后，他们才想起这些话是指着他而记载的。为此，他们就这样对他做了。当耶稣叫拉撒路从坟墓中出来，由死者中唤起他时，那时同他在一起的众人都为所见的作证。因此，有一群人去迎接他，因为他们听说他行了这个神迹。于是，法利赛人便彼此说，看，你们一无所成，瞧，全世界都跟他去了。在那些上来过节崇拜天主的人中，有些希腊人，他们来到加利利亚贝特赛达人菲利伯前，请求他说，先生，我们愿拜见耶稣。菲利伯就去告诉安德肋，然后安德肋和菲利伯便来告诉耶稣。耶稣开口向他们说，人子要受光荣的时辰到了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只是一粒，如果死了，才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性命的，必要丧失性命，在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，必要保存性命入于永生。谁若侍奉我，就当跟随我。如此，我在哪里，我的仆人也要在哪里。谁若侍奉我，我父必要尊重他。现在我心生烦乱，我可说什么呢？我说，父啊， 救我脱离这时辰吧。但正是为此，我才到了这时辰。父啊，光荣你的名吧。当时有声音来自天上，我已光荣了我的名，我还要光荣。在场听见的群众便说，这是打雷。另有人说，是天使同他说话。耶稣回答说，这声音不是为我而来，而是为你们。现在就是这世界应受审判的时候，现在这世界的元首就要被赶出去。至于我，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，便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。他说这话是表明他要以怎样的死而死。于是群众回答他说，我们从法律上知道墨西亚要存留到永远，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呢？这个人子是谁？耶稣遂给他们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有片刻，你们趁着还有光的时候应该行走，免得黑暗笼罩了你们。那在黑暗中行走的不知道往哪里去。即使你们还有光，应当信从光，好成为光明之子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就躲开他们隐藏去了。耶稣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这么多的神迹，他们仍然不信他。这正应验了以撒伊亚先知所说的话，上主，有谁会相信我们的报道呢？上主的手臂又向谁显示了出来呢？他们不能信，因为以撒伊亚又说过，上主使他们瞎了眼，使他们硬了心，免得他们眼睛看见，心里觉悟而悔改，是我治好他们。以撒伊亚因为看见了他的光荣，所以指着他讲了这话。是虽如此，但在首领中仍有许多人信从了耶稣，只为了法利赛人而不敢明认，免得被逐出会堂，因为他们喜爱世人的光荣胜过天主的光荣。耶稣呼喊说，信我的不是信我，而是信那派遣我来的。看见我的，也就是看见那派遣我来的。我身为光明来到世界上，是凡信我的不留在黑暗中。无论谁若听我的话而不遵行，我不审判他，因为我不是为审判世界而来，乃是为拯救世界。拒绝我既不接受我话的，自有审判他的。就是我所说的话，要在末日审判他。因为我没有凭我自己说话，而是派遣我来的父，他给我出了命，叫我该说什么，该讲什么。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，所以我所讲论的，全是依照父对我所说的而讲论的。